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既有这个义军这样的女性正义的代表，是吧？ 我有什么正义的代表？ 他在骂我，他不是表扬你， 你是邪恶的代表， 邪恶的男性。 有义军在这儿，我就放心，我们不会跑偏，对吧？因为我今天 真的吗？ 对， 今天我要发表非常非传统的观念哦。 哎呦，那我很期待啊！ 你先说、哎，你先说。 主要是我今天呢，准备一开头啊，给家辉看点他爱看的东西，所以希望 大伯打小三 介意。哎，你这嗷了，现在还 对呀、啊，太晚了。 我说你真是老人了。 对呀、啊， 这大伯打小三。这都是前现代过去的事了， 小三打小四， 不，现在没有什么小三小四了、嗯、现在啊，你上上网，我告诉您，能看您这玩意儿，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大女大学生，哎、嗯、啊，本人借什么信贷公司借2000块钱，有的借1000块钱，借款时间2个月，利息为2000元整，本人照片和视频做抵押，逾期不还承担后果，本视频借条具有法律效果，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现在行话叫裸条，裸条借贷，你再往下看，你看这就是跟裸条，你知道裸条的流程吗？15天啊，2000，200的利息啊，对的，然后先给你基本资料，要求你必须提供什么呢？全身赤裸，手持身份证，自卫自拍，防止逾期不还，然后挺好，然后对了，不能还款提前通知我们，可以裸聊，可以接肉偿抵债，然后你再看。这发现呢，哎，有10个G的这个照片和相关视频现在泄出来了，露出来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女大学生啊，从17岁到23岁之间。 还有1969年出生的、 哎、最大岁数的有一姐姐，我也挺佩服，47了，好家伙，真是。 来，小君君不愁缺钱。 然后你看，就有标准备注，裸照10张，3张上半身，3张下半身，全身手持身份证照。全裸视频一部啊，需要看到身份证正反面，保证清晰，全身特写。你再往下看，哎，这是有一个平台叫借贷宝，借贷宝发布公告了，说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是他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搞的什么第三方，哎，他们之间的交易啊。你知道，就是这个现象，首先让我想到最近的形势哈，这股风冒出来了，先是这个支付宝。支付宝就是内部忏悔整肃、说支付宝吧，你本来支付宝挺严肃的一个平台嘛、结果弄都是为了开发这个圈子啊什么的，弄出个校园日记，弄出个白领日记，然后那天我就有的哥们给我发、好家伙，这大尺度照片就出来了，然后就是说，哎，支付宝那姓彭那女的在内部就说我们要忏悔，我们要整顿，我们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干了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哎，反正他们里边就弄，就说这个好像这个信贷分呢还是什么分呢，有一个什么分儿，芝麻分儿啊，达到750分的男性可以给这个女学生的这个裸照啊点赞，这个那其实就是女大学生卖淫的现象就端出来了，然后当然他们现在都弄了，还有白领女性，结果呢没两天咣当借贷宝又出来了，那平台也说没有事啊，他们自己弄的，然后这10个G的就出来，这些女孩子就是你才发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她就借1000块钱， 对， 借2000块钱，然后呢，利息高利贷，我跟你说，高达，比如说 特别高， 20%、30%，然后到最后就是为什么要裸照呢？就是咱们有个私下里的这个潜协议，你要不还呢，我就给你放上网，我就放上网，然后呢，必须，哎呀，那学生毫，你觉得他毫无羞耻感？我有哥们看过。我没看过啊，毫无羞耻感，就是说一般是在大学这个女生宿舍那个洗手间里，你知道，因为她住在女生宿舍，所以一直开着那个水龙头，因为开着水龙头是不是大概可以让同事的人以为她在里头洗澡，要不然你一个女生你在里边半天悄没声不出来怎么办，所以开水龙头，然后呢就拿这个全裸呀，拿这个身份证在这蹭这么给人看，蹭这么给人看，哎，反面看这么看啊，就这样就拍，哎， 有没有，我刚看到当然觉得很悲哀，也蛮高兴的，原来1969年还有市场， 那我妈1949，我叫我们，她最近是打麻将手气不太顺，缺钱用这样。 你真孝顺。 她不想接不接受。 香港也有很多街边不是叫你贷款的，都不用这样啊。 这样比较快啊，不用出门啊。我妈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拍啊。 你还是想想你女儿这个年龄的事儿。 我女儿不缺钱用啊，所以那跟我借就行，我又不需要她照片。 就是她就不，你就不知道穷人们的苦。 我这样知道。 有些他们现在查呀、啊，并不是北上广。这种大城市的，大多数好像是在哪儿啊，什么江苏啊、安徽啊、什么哪儿啊，就类似都是三四线城市的什么学校呢，说有两类也挺有意思，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啊，一类是师范学校，一类是医学专科学校，这两类学校是最多的，在这160多个里边。 我原来的想法 是不是医科的比较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对，人家多进步啊！你知道我原来看到这个时候，当然因为我刚看的时候，我对很多的这个细节还不清楚的时候啊，我第一个的其实不太对的一个想，不叫不太对，就是说后来我有去修正的一个想法，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呦，这年头原来这些男人就是放贷可能很多是男的，他还认为女人的身体是女人最大的弱点。我抱你裸照你就是你最受不了的，他们以为这是凹了吗？我觉得他们都傻了。对于那些女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她想去借钱的人哈，过去呢她可能真的要去卖淫也好干嘛也好，要做一些实际上有接触的事情她才可以拿到那些钱，比如说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照片嘛，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不认为我的身体是我最大的一个羞耻，他觉得说这不就是一个皮相的事，而且我就给你发个照片，又不是我真的去给你看或者怎么样，我这样就能拿到钱了。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女孩子挺进步的，但是呢我后来看到有个什么问题呢，他不光是照片的问题，他到后来其实也有，你就说要什么肉肠， 有几个著名肉肠，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里面把你亲友的信息也全放上去，你要不还他给你爸妈打电话，给你亲友全部打电话要你催的，就说他还、哎、对 你说的是一部分，我觉得也不完全，因为现在啊有一些女生失踪了，这公安局正在找， 后我意思后来变得很严重， 他实际上你知道这么高的高利贷30%甚至50%-60%，就是他呀实际是挪了东墙补西墙，这有的女孩现在她借这几千块钱一大半是还给上一个平台的，结果一下总积她欠债50万，结果呢就是讨要的这个人呢不但把你的这些都放上网了，而且有的是他爸爸妈妈都在帮他在还，然后朋友圈就给你晒。这个女生我觉得啊，你要说她不知羞耻，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不知后果 啊，对， 就她没想到这个后果，她觉得哎就发个裸照就能拿到钱，大概也以为自己能还上，也没有什么警惕心，因为你看真的爆出来之后，这些女生也是知道羞啊，就失踪了，所以咱们要向社会呼吁啊，也没什么，今天的谁的裸体大家都回家吧。 没有，那的确啊，所以我刚只是说我妈的情况，说回那些女生，我当然知道啊她们的苦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怎么才借了1-2千块就干这种事，我说假如你在那小城市里面哎1-2千块就把你逼死了，像我们在香港有时候也是看到报纸哎怎么借高利贷，什么家里的师奶啊什么被逼的跳楼啊跑路什么，哎原来才借个5000-1万，原来就历史就滚船，他们没有出路嘛，因为社会的这借贷系统啊其实很重要的，以前我们传统是内地应该也有吧，跟会是什么，大家朋友们大家每个月工会供着那个钱，谁有急用就借嘛，就借还要付一点利息，后来有了银行比较有公信力的银行就不需要，可是在2-3线城市的话没有的话就会逼死这些女生，所以你刚说其实也对，他说那些女生除了真的需要那一点钱，另外她觉得说也可能没什么，平常我都发给男朋友了，也不保证我男朋友不会乱流出来，对不对？ 有的女生啊借钱是男朋友欠了债， 对啊， 帮男朋友借的， 对啊，那可是 还是为了你们男人还要对啊， 重点后面还是会有社会压力，特别在小城市2-3-4线城市、 啊、关键是他们拿着钱去干什么，我看了一下好像好多都不是，他穷的说他交不起学费，哎， 买包包 消费，对， 买 包 包 啊， 消费主义， 买这些，怎么会现在大家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听说过这种哈，就说谁谁谁就有高消费了这样那样，但是呢总觉得那个东西是离我比较远的，不是说我身边的那个小圈子里面就会发生的，但现在可能 不是这样了，可能现在学校里面 啊、嗯，我觉得以前也会，可是以前机会不高，没有平台，甚至我们以前讨论过好多次，像手机、像网络平台会引发了种种以前的不可能的 生活方式都看见了吗？ 不可能的，我们觉得坦白讲不好的，甚至邪恶的做法啊。比方说作假啦、啊、骗钱啊、骗人家捐款啊，或者说这种，那平台嘛，整个工具有所谓的工具论嘛，工具的本身会勾引了你种种这种行为出来。那当然这个会改变啊，你真的要从好的一方面看，就是说好吧，大家改变了对于身体的概念，因为里面有很深的东西，很复杂的东西存在。为什么女生的身体会变成一个可以用来被羞耻、被一方面可以利用来借钱呢？你试试看，你拍自己，人家要钱借给你吗？啊，邓文涛会了，可是梁文道就不借了。 但是 身体 对这个女性主义的进步里面，就包括她知道怎么用她的这个身体作为武器了。 也可是这个要有的说了，对，作为武器，你要怎么讲呢？假如你用身体作为资源本钱呢，那不是女性主义的进步、嗯、是你符合父权主义的眼光、嗯、你身体是被消费的，而且是用男生的欲望的眼睛来看你，对吧？可是真的有女性主义拍很多的裸照，我以前写文章演讲过这个题目哈，拍很多裸照拍什么？比方说很出名的美国主义者啊，拍他什么？拍他跟他母亲生乳癌整个治疗的过程，裸照啊，一步一步女生身体的残缺被现代医学科技的修整哈、啊，然后还有黑人的女性主义者啊，他拍自己 SM， 黑人的女性的性欲，那个才是反父权，而不是配合他们。 我听了你们两位的高论啊、嗯，哎，我帮国家想出办法了。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们的办法都没有我听了你们俩想到的办法好。就说要消解这种现象很简单，对吧？我们干脆引入天体主义，就是说人的身体没有什么羞耻的，谁都可以光着，对吧？哎，人类的思想一大进步，这些个逼着人还钱的，这些个放高利贷的，他还有施展吗？就他跟一女生说，你给我发照片，好啊好啊，你不给钱我都发给你，对吧？哎，根本就不要把身体乃至于性关系当成羞耻的，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干，哎，彻底除隐私，哎，以后这些交易都不会存在，对吗？卖淫还卖，哎，不用卖啊，咱直接就可以来啊。 对，东德那个时候就是挡不住嘛，他们就是那个社会挺禁闭的，但是呢，他们就每个礼拜就大家冲到那个海滩上，大家都光着。东德有好多特别那，而且呢，他们说当时不是说要什么，他们也没有不是一定要说我这是抗争，真的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想裸，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的本性就是想这么干。结果那个文化部长他本来要禁止这个嘛，最后就禁不住了，算了，你们去吧，这是你们天性的流露。 所以你看，你让那帮放贷的，你到海滩上找他们去说，哎，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沿着你们俩这个异端思想再进一步，我提出一个、一个永恒的问题哈，就是说，假如人类都解放了，思想都真正解放了，哎，就是说拿身体换点钱，这事儿不对吗？不行吗？哎， 这个动物界早就有了，以前那个公猩猩啊，就他们就研究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科学研究，公猩猩给向母猩猩进贡，就是。那个 sex trade， 他给母猩猩交易是为了换得蔗糖。 那你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最原始社会早就有了嘛，拿身体做点交易。 人回到动物。 对啊，那你换点交易，对啊，这不是。 哎，你看， 同时如果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那就不需要了。 没错，你的里面有矛盾啊。然后，假如你真的解放，你不需要用身体换钱，因为没有稀罕嘛。哎、大家，我干嘛要用钱买你的身体？应该 是 一个 解，就 是 我解放了，我是个女孩，我解放了、嗯，但是我没的是钱，你们还没解放，你们还愿意给钱， 所以你就剥削我的没有解放， 对，我想开了， 那没解放， 我想开了，你都要给钱，这好啊，你不给钱我都可以给你看看， 那所以 这那怎么说？ 哎，所以那个不叫解放啊，那个是说你配合一个没解放的人的欲望，因为你只有我没有解放的欲望，我是控制你身体、占有你身体的欲望，我才愿意付钱嘛。那你来配合嘛，你不是说我解放了，我需要你也解放，大家真的为了身体欢愉 而享受的啊。 我至少比如说，如果我想开了的话，我至少没有什么不欢愉。那么我跟你配合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事儿有什么罪过？ 没有错，那不叫解放，那叫你就利用嘛，你就利用人家的需要嘛，不叫解放。我的理解的解放是说，真的是说这个身体欢愉自主是你的，可是跟对方也需要一模一样的平等的基础。我们为了快乐而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我为了快乐你为了钱，那这样你就会不爽了。假如你这样都愿意做的话，表示你根本没有解放，你还是配合对方的这个需求。我告诉你啊，所谓解放，嘴巴讲的容易，很难的。像美国的女性主义者讲到性欲哈，什么什么，他们说男人都是父权等等的，当然反对卖淫，反对色情电影都反对哈，甚至他们说好吧，我不跟男人做，我只跟女人啊，同性恋可以了吧 ？OK， 没有男人。那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就觉得说，对不起，没办法，因为性欲这个东西 ，sexuality， 性欲这个东西本身，在当代里面已经被刻了、注入了那种父权的思想。就算我们两个两年做，对，我们没有那种控制跟被控制的想象的话，我没有欲望的，我没有欲望。 我告诉你，你就快解放了，不对对，你就快解放了。现在有这个新科技了，你们听过有个东西叫颅内高潮吗？就是，但它只是性，只是它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它是什么呢？一些人编那个音乐出来，那个音乐呢，你戴比较好的耳机啊听的话，就是能耐在你脑子里制造各种反应。就是性的高潮只是它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有的，但是更多呢，比如说你今天你特别累，你睡不着觉，以后不用喝红酒了，就听那个，它就能让你睡着，等等。就说它能够，就这个科技以后是能够控制我们的这个欲望啊，这些东西，你以后不用去找男的找女的了，他就这个了。 我听过，我知道你说 过， 听过，甭说高潮了，睡都睡不着啊！你这是骗人的吧？ 这个科技没到一个，那你就假设 不是，也可能我听到的不是你说的那个高级版，但是至少别人发给我，我听的。那么你这什么呀？那是 不好，我没听过，我只听人说。但有一天如果达到这个。你都不需要去找人了嘛？ 小 这是可以实现的， 就 VR 技术啊，虚拟技术，将来早晚可以实现。 小军军，这个不叫高级版，这个在我看来是低级版。为什么呢？真正的性，我们讲性的话，高潮是什么？不仅是积极的快乐，比方说男生的完成，女生的完成，不是，是让对方快乐。所以我经常说嘛，我讲过好多遍，生命里面四个娱乐是什么？阅读、赌博、体育跟性。性是什么？打破人跟人之间身体， 吃东西没有吗？没有吃东西， 没有，打破人身体跟身体之间的界限，对不对？当性过程里面一个圆满的，就说你身体的快乐是我的快乐，当我看到你快乐的时候，我都快乐啊，我觉得我让你快乐了啊。所以假如你用机器也好 ，VR 也好，什么都好，你是可以自我满足而已，没有快乐。 我就觉得，不管怎么说，你就像那天咱们讲台湾的这个同性恋结婚的问题，我就引用当时美国有一个大法官投了反对票，就同性婚姻合法化，他的一个理据就是说啊，关于这个比如说基本婚姻的这个定义啊，他就说啊，我们呢不管怎么看待同性婚姻，你的想法是对还是错，但是你在此同时呢，你都应该审慎的、谦逊的注意到一个数百万年来的一个在人类各种文化当中核心不变的一个婚姻的定义，就是一男和一女。我引用他的这种逻辑来讲啊，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看肉体交易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但是在此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肉体的交易是与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且至今也没有消除的一个现象。 对， 你也必须看到这个事实，它简直跟人类同在。 你知道是关键在哪里吗？关键就是说，它这个肉体交易作为一个这个稀缺资源和钱是挂钩的嘛？那你只有我们人类社会进化到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充裕的，就我都不需要用钱了，我所有的资源都是充裕的时候，它可能才会消失。 但是，宇军，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一个充裕架不住贪婪。这个其实，所以刚才咱们谈远了，这些小女孩应该也没想什么天体什么的。我觉得她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讲的消费主义。我现在就觉得怎么中国呀，或者说咱们这个世界吧，搞成这个样子，就是很low啊。 特别，你不是，我现在有时候看见一些女孩啊，我当然不能批评，你们的爱好是你们的爱好，可是你比如说我经常讲有个电影叫阿黛尔，你知道法国的俩中学生阿黛尔搞那个同性恋那种，就是哎，我觉得那玩的高，你真的是在探索自己的身体，在探索这个人生的欢愉，生命的一个体验，对吧？但是你看阿黛尔上面那个班里的学生，这两个玩的这么潮的这俩女孩，她们穿什么衣服？很普通的牛仔裤，很普通的小包包。你当到中国或者到东亚，就开始啊，背着一个欧洲40岁女人背的那个 Prada 什么的。哎呀，我要一个啊、哎，我必须要一个什么迪奥。我就说，怎么现在这个孩子，你三四线城市里的，你知道他们很多就是这个，因为宿舍女生用了某种口红，用了某种美妆。哎呦，那你要不这样，女的就不行了。也得这样，这样的话呢，再借1000块钱可以买一个。你说都，我觉得 是那个68学潮那个时候吧，是欧洲那个时候，整个就是说在是二战以后的一波，就是那样的一波人。我们现在第一，我们的世界都已经和就是已经前所未有的和平了那么久，然后呢，在中国又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消费主义代替了很多其他的主义。 咱玩点真的，就玩我可能是我有点老土吧， 不是不容易嘛。有句老话说，听起来不好听了，富过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饭，这是广东话。 哦，感情我们那时候还没富，还穷呢。 这富过三代，这是过了三代以后，这个所谓的品味，所谓的选择啊的方法，才能培养出来嘛。不然的话，很多地方啊的尴尬在于说，突然暴富了那个，然后哎。注意啊，暴富的同时呢，外面你刚说什么 Prada 什么打的这些广告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暴富的同时呢，他已经没有机会给你慢慢去 groom 去培养那种所谓细致的精致的品味的时候，他那些透过各种的媒体广告代言马上要杀进来，那你对你来说很方便了、啊、比方说你说普通地方的女孩，对不对？家里哎，可能分房，有些钱在手，他没有时间给他去培养那个品味、啊、而同时只要去买，就买到这个名牌的符号，我就消费这个符号，方便嘛。 那天陈丹青在我们那个节目就讲，就是说就是商业广告，这个社会就商业广告就向你植入这种生活方式， 对的， 女孩就得穿这个，女孩就得戴那个，你知道吗？这是没有办法，这人，我觉得人成了奴隶。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没有，我就在想说，其实，其实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她们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去变现的。我们这个时代是，我以前不是有句话叫那个读书那个无用论嘛？以前在历史上是把我们当作是一个反面例子来讲，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读书无用论的时代。其实大家都，你有哪一条广告是教给你要好好去读书，然后要怎么样吗？他们比如说你读名牌大学也是个名牌，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或者所有的生活方式，咱们都在宣传一种捷径的成功。对吧？那这些对于这些女孩来说，她的一个是她没有别的资源，第二一个是就是说她精神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这些东西，她唯一可以拿来变现的资源就是她的身体，那不用这个她用什么呢？ 对啊， 就像你说，对，她们如果要，她也不怕别人会删，就是她会不会删掉，对吧？ 对，这是方便法门啊，这就是我说当有这个工具让她那么容易那么轻而易举把身体来变现，她就做嘛。再加上你说的那个观念，他不在乎你删不删我都无所谓。倒是后来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什么，他不止拿你的照片流出啊，还找你家人啊，逼你家人还钱啊。那个倒让我想起以前有个年轻朋友打给我，哭得一塌糊涂。我还记得是在张国荣，我们在做着锵锵节目那一天自杀嘛，啊，张国荣自杀，他哭得一塌糊涂。我以为哎，我不知道你是张国荣粉丝的，他说不是。他说原来他弟弟那天也死了，也是跳楼。那重点在什么呢？重点是说他弟弟跳楼前的就欠了高利贷，他说那一天好像就被几个人逼了高利贷，他家里姐姐啊妈妈已经替他还了不少钱了，可是还是没还完。你只要有一点没还完呢，利息就是滚存了嘛，哈，就追。然后呢，反正就是当天他弟弟就从15楼掉下来，那种悲哀在哪里你永远不知道，是他弟弟自己太难过了，太内疚了，跳楼了，还是被几个高利贷的人赶上去说跳啊，你给本钱还，推你下去，还是说他被人家恐吓 惊慌跳了，你永远不知道。哎，死亡很可怕，可是当你死得不明不白、很冤的时候，那更可怕，对不对？我们经常想到一些事情，好吧，没有就没有，可是很冤呢、啊，心里有个悬念呢、啊，不是特别死亡，不晓得怎么样死，我永远就想到听来的这些悲剧。所以希望那些女生失踪的不是发生这种事情。 哎，文涛刚刚讲人都变奴隶，现在奴隶都很舒服啊，有东西买，然后有音乐听，舒舒服服的，大家都变成奴隶，你追求什么呢？不知道了，都被掌控了。就是